工人和职业同盟云16号在金钟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文化会馆举行永远跟着党走主题诗歌会，庆祝伟大领导者金仲龙同志开始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